京阅读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叫你起床了，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到零星行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郭靖的 Uncle Lala。 姐妹快来报道， OK 就说好， Party 的时候不能发呆插腰，世界在燃烧，音乐趁过早，我们大摇大摆准备出怪招，动作武林风骚，看面里发笑，路人甲乙丙丁请靠边站好，下巴被摔掉，眼睛快破掉，聚光灯下我们才是女主角。快来驾到 ，Sweet 刚刚好，像一杯特调上面的小气泡，爱活蹦乱跳，爱用力的摇，青春就是要无时无刻的闹，动作武林风骚，性感骚怕少，黑你 Hero 送白加油的口号，太阳不睡觉，月亮一泡猫，汗水滴下日葵。 节奏古典，不知道有没有叫醒各位啊？今天是6月27号，是一个周三。 有叫醒，因为够闹的啊。 对，今天早上来叫醒各位，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异常的好玩哦。 是。 究竟怎么个好玩法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哈，一开始还是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 静瑜，你被我带坏了，上来就跟别人说这是一个好玩的节目啊，这是算不算实正型主持人啊？ 就一般我们都会说什么炸裂呀、啊，或者炸裂呀、啊，或者炸裂啊，但今天是真的很炸裂啊。 对。 在炸裂之前呢，还是先关注一下最近也非常炸裂的天气。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4度，今天呢是以晴天为主，光照强烈，将出现37度的高温天气。哇哦！所以呢，各位目前正在处在高温的黄色预警当中，天气是真的有点炎热，所以呢午后呢真的应该去减少一下户外的出行时间了啊。室内的最好呢是用空调来降降温，注意防暑降温，外出呢避免太阳下面去暴晒这件事情。 听听郭鹏今天的语气哈，23.4度，哇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 真的有点热，有没有啊？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值，真的是值得小心一下的。 嗯， 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7度啊，最小相对湿度是3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也有2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这个准备了。 嗯，反正跟大家说了很久呢，就是说今天呢确实很热啊。最近呢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热热热这个词儿，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夏天不热的话，还叫什么夏天呢？对不对？ 对呀、啊，晚上就是要配上啤酒啊、炸鸡啊、烧烤 啊， 然后再看看世界杯啊，这才是现在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 你确定我们的节目算是一档非常清新、自然、健康的节目吗？ 嗯，毕竟我们还有音乐早餐，我先告诉大家吃烧烤。算了算了，不管了哈。先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 Okay. 梦幻 Monica 说：“我也不知道入围没有啊，显示第11位。那现在先拼肯定一下、嗯，今天签到第一名是天时，第二名是勇哥，第三名林瑞牧原，第四名是享受每一天，第五名是江中草珊瑚。 嗯，看一下第6名是赵，第7名是你乱了心跳啊，心跳乱了节奏，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他的一个这火星文来的啊。第8名是梦幻 Monica 来恭喜，第9名是高涛，第10名海阔天空，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在世界杯期间被我们 pick me up、嗯、带到了前十名的 top ten 当中啊。 今天好多朋友已经来到早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管我要抖音了哈，老听众都知道周三是我们抖一抖的日子，今天抖音不会缺席的、 嗯、 而且偷偷透露一下，今天抖音不只有一个，再透露一下，今天的抖音呢跟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还稍稍有一点点的关系。 现在变成时政型中华小曲库啊。 16年的时候，围绕中国好声音的商标归属哈，灿星公司根据这个节目是否侵权的问题，还有这个荷兰原版公司的制作，他们是展开了一个法律的诉讼。 没错， 那最后呢，灿星是把名字改成了中国新歌声嘛。 嗯， 这几年办下来之后，其实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可能说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傻傻分不清楚、嗯。但其实就是同一档节目嘛。 对，当然呢，已经持续2年多的这个中国好声音相关的知识产权的纠纷呢，各方最近达成了和解，哎，这是个好消息啊。所以呢，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的已经向国家广电总局提出了申请，确定于7月13号开播的中国新歌声第3季更名为中国好声音，来先欢呼一下，也就是恢复了原来节目的中文名字啊。 但是我有时候会想一想哈，为什么他现在达成和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品牌越来越不值钱了吧。 怎么能这么说呢？ 就一季一季办下来，其实也有点疲软啊。 这是时政型主持人。 当然这一届的时候是请了这个新版的 F4 哈、啊嗯、就是有你看像那个谢霆锋啊，还有像谢霆锋啊，还有像、嗯、反正我就只记住他了。 你不能只挑美颜来记，还有你的这个李健老师，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对。 还有你的周杰伦你都忘了吗？ 杰伦是一直在我心里的，所以就谢霆锋啊，他们会出现在这一次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当中。 是。 那7月13号开播的中国新歌声第3季正式更名为中国好声音，恢复原来的节目的中文名字啊。 嗯。 今天聊到综艺节目，所以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哎，这么多年这么多档综艺节目，你觉得哪个取的最好名字、 哎、是的啊，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娱秀的后花园当中，综艺节目的名字当中你觉得哪个起的最好，一会儿呢可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确实大家的这种想法有的时候会比我们俩会集思广益一些，是不是啊？ 嗯，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哈，包括你非常喜欢的综艺节目。那这一次呢，中国好声音哇久违了，7月13号将会开播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嗯、来自吴莫愁，就现在， 就现在了。 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吴莫愁的《就现在》，那这首歌呢、哎、其实也是当时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招募推广曲哈， 是 希望大家逐梦的话就是现在了，不要再等待了，可以赶快来。 嗯，对于我们这种中国好声音头两季粉丝来说呢，看到这档节目名称的回归，我觉得还算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啊，觉得有一种这个回忆杀或者是青春年华重新回归的感觉。但到底是不是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或者是能够重振这档节目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七月份来听听看或者看看啊。 嗯，看看还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改变啊，毕竟现在观众的胃口也越来越刁钻了，所以要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够接受这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 对， 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哎，中国新歌声要改回叫中国好声音了，那综艺节目的名字你觉得哪个取得最好呢？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Victoria 说，说起综艺啊就一定要说奔跑吧兄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档综艺节目。 是， 所以喜欢是因为名字取得好吗？ 对，我今天发现了我们的听众今天算是把自己喜欢的这个节目pick了一遍，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哪个名字起得好？比如说大明说《曲苑杂谈》和《综艺大观》 取得好， 哎、嗯，还真的取得挺好的哈。 还有像威也提到说，哎，这个《天天向上》的名字取得也挺好的啊。 是郑小娟说这个《向往的生活》，以及呢恋家恋男的这个王松说《百变大咖秀》，这都是他们觉得起得还不错的名字啊。 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O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For I will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 for I will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yeah, remember me, yeah, remember me. 很激情的一 段 Remember Me 来自于 Inigo Pascual。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刚才那段音乐应该一出大家就知道是什么音乐了哈， 是 Remember Me 哈，是梦环游记，在去年的时候，哎，是去年上映的吧？ 对 对对，去年今年你看一转眼就已经 分不清楚了， 一转眼六月都已经过完了， 六月如火啊，对不对哈？ 啊，但是大家在这个寻梦环游记当中哈，听到这一部非常熟悉的 Remember Me， 同时呢他们在国内上映的时候也是邀请到了三位歌手，比如像许志安啊、萧敬腾还有毛不易来演唱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所以这段旋律真的是还蛮洗脑的。 嗯，于是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来说皮克斯出品的这个动画片应该会每部都赚得盆满钵满。但上周五上映的超人总动员2呢是没有能够延续上一部皮克斯动画寻梦环游记的热度，四天累计的票房呢刚刚过 1.5 亿元，就连已经上映一周的侏罗纪世界2都不如。但我觉得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跟侏罗纪世界会同时上档，会有点分流这个票房吧，对不对啊？ 对。但是虽然说这部影片在女性主题上有一些突破，可是中国共鸣、中国就是民众感觉到共鸣没有那么的强烈， 没有共鸣点。 那口碑虽然不错，豆瓣上8.2分，已经很高了，前作才7.9分，但现在没有体现到票房上。 是，但是对于我这种皮克斯的这种忠实粉丝来说的话，这部影片也一定会去看一看的啊。继续来看一看，英皇公司呢最近在上海电影节已经开始准备发片单了，其中呢除了姜文导演的新作《邪不压正》以外呢，还有潘元莲导演、郑秀文、佟大为以及蔡卓妍所主演的《圣河西谋杀案》啊，以及呢刘伟恒导演、汤怡等主演的《某日某月》等等影片啊。 是英皇电影说呢，今年还有像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哇，这些人感觉很久都没有出现了啊。他们来打造的这部叫做《廉政风云烟幕》，还有韦家辉携手刘青云拍摄的犯罪推理片叫做《神探大战》，还有导演郭子健策划的《古董局中局》，以及陈建斌和任素汐，哎，还记得吗？就是《驴得水》当中的那个女主角哈。 是。 他们俩联袂出演的喜剧叫做《无名之辈》，还有金像奖的新晋导演曾翠山执导，蔡卓妍来主演的叫做《非分熟女》等等的。 对，刚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蔡卓妍已经上榜2次了，这次呢应该有这么多的大片可以为大家来一睹芳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么多的影片同时上映，你真的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了。 没办法，谁让人长得美演技又好呢？ 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悄悄我唱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哎呦，太甜蜜了吧，早晨。 小酒窝来自林俊杰和阿萨蔡卓妍。 OK， 这是我们继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正在路上听的话，应该有一种粉红色天空已经开始冒泡泡的感觉了哈。 是的呢，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看过这么多的综艺节目，那这一次中国新歌声要改回为中国好声音了，综艺节目的名字你觉得哪家强？综艺节目哪家强呢？ 刚才我看到了一下后花园当中很多人答案呢是早安音乐秀，拜托不要这么狗腿好不好？ 但是我们确实取得挺好的啊，你看我们早上又有音乐，然后又有秀，秀的话呢。不仅要告诉大家最近有什么好玩的秀，当然呢也会玩一些主持人的秀，比如今天是周三，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 是我看到呢后台已经有人开始发静鱼抖静鱼舞静鱼唱静鱼跳，就是除了抖以外，他几乎把所有字都用到了你的名字的身后哈。 但是你们这次没有想到的是，静鱼是准备了一段 battle，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只有一段小视频哦，郭鹏也要加入其中了。 没错了啊，虽然呢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信心能够战胜我旁边的这位夺得 C 位，因为在唱跳这件事情上呢，我自己可以说是对你跟你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在那儿的。 一点点吗？ 对，就是那么一点点吧。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取的这些名字哈，就觉得哪些名字综艺节目取得不错。哎，你像梦幻 Monica 就说欢乐喜剧人这个名字取得还挺不错的。还有人说哈非常喜欢非常近距离，这是杨仔的答案。 是 因为是李静的一档访谈节目，所以既有主持人的名字，然后也讲的是哎，因为访谈所以拉近了其实你跟明星之间的一个距离， 是结合的确实还挺好的哈。小五呢说这个欢乐喜剧人呀以及快乐大本营都还挺不错，听着就高兴。哎，这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听这个名字的时候你都能够荡漾出笑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哈。 还有丹妮也提到说极限挑战啊，各种智商的极限，各种不同的挑战，看着他们斗智斗勇真的是好笑死了。 是极限挑战，你知道当时小猪罗志祥说我可是上过极限挑战的人哈。 是，而且特别是这次在创造101节目的这个总决赛的时候看到小猪两个人跟黄渤各自一个担任导师的身份，那另外一个呢是担任司仪的身份。然后看到小猪特别一本正经的给姑娘们说出那么多寄语之后，黄渤在旁边拆台，这是我见过小猪最正经的时候。你还有这种样子啊？ 难道他平常就是一种很不正经的样子吗？努力只为明天说我喜欢阳光快车道啊，因为这个是伴随着儿时的一些记忆了哈。 我有点记忆，是不是山东卫视播的？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看这个阳光快车道。 我太佩服你了，哪个卫视播的你都记得哈。 哦，大概就是有这么一点点记忆哈。不过刚刚提到了这个创造101呢，今天早上大家不是想看到静鱼的小视频吗？姐今天口令非常简单，不是静鱼尾，不是静鱼斗，不是静鱼各种的什么， 是 发送红队，因为我们今天要 battle， 所以大家发送红队两个字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率先收到一段小视频了。 对， 当然呢现在发送蓝队是没有任何推送的哈。因为这段视频确实太过于炸裂，所以我们打算7:30以后再给大家送出。 关键是我觉得静鱼的这一段小视频呢就是可以看得出这个创造101当中的一些精髓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发送红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段炸裂的小视频。 我这个不是炸裂，我这个是优美，谢谢。 优美，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创造101摩天轮的眼泪。 欢乐的起飞，忘记那未知的明天，它握紧玫瑰，感觉到爱就在身边，也多美，要静静的体会。悲伤的起飞，纠结在失去的昨天，它学着改变，懂得原谅这个世界，等时间慢慢抚平一切。我天蓝的眼泪。

那么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阿四的喜欢。可能日常作为上班族，我们没有办法吃到这么丰盛的英式早餐，那么就吃点自己喜欢的好了。来吃点早餐，开启全新的一天。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彻，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 7: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备受大家喜欢的静瑜， 我是准备即将登场的郭鹏， 我是刚刚偷偷其实已经把你挂出去了，所以大家现在发蓝队两个字其实可以收到郭鹏的一段视频了。 是，今天我们继续将开展这个红蓝两队的大战 battle 啊，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发送红队的话，就可以得到一段静瑜非常可爱这个长腿霸屏的视频，那如果发送蓝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郭大爷在这边 人给你跳一段老年 disco 的感觉。 郭鹏很辛苦，特别想把郭鹏昨天晚上练习的视频 po 给大家。那 不，那段 太可爱了 ，NG 太多 ，NG 太多啊！ 而且有可爱的朋友，因为我们是红蓝两队在 battle 嘛，所以有 Skyler 也发过来黄队。绿队 没事，上台有紫队啊！ 你是希望可以收到老白还有艾科是吗？我们去蛊惑一下，看他们俩愿不愿意拍哈。 他们俩应该是白队和黑队吧？应该 就都发回来。但今天我们 battle 的是红队和蓝队，各位发送红队或者蓝队这两个关键词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小视频送给各位了。 对，然后呢，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 pick 一个队，然后 pick 的理由是什么啊？ 对，要 pick 我们，而且到最后是有大奖要给大家送出的啊。 嗯， 像木提出来说，今天这个还不错啊，很有女团范儿，开心。 谢谢， 同时也非常期待搞笑担当的郭大爷。 我怎么变成了搞笑担当？你知道昨天那张黑照，你虽然那张叫黑照，但是黑锅 我挺黑的、 黑锅真的把我黑了一个透透亮。 你自己想取名叫黑锅的啊？但是也有 diss 我的，像 Dear Dear 他就说：“静宇，你这跳的还不如杨超越。我好歹没有在划水吧？” 没关系，我觉得颜值上胜了啊，颜值上 颜值上人家爱赢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 的 battle 当中哈、来 pink 我们两个。那今天呢，我们最终也是有答复要送给大家的。 是的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今天咱。音乐秀的互动话题，综艺节目的名字你觉得哪家强？ 浮游之语呢，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因为他说到了身临其境，他说这个名字感觉取得非常好，也很有意境，也有这种切题的感觉哈。同时呢，这个丙演呢说最强大脑啊，因为这个节目看了以后觉得自己的智商还蛮低的，说是负数啊。 阿乐也提到了说有一个即兴表演类的谢天谢地你来了，一开始看到名字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嘛，但是看完他们演完之后有一种谢天谢地你来了的感觉。 对，糖豆爸爸说这个大风车，哎呦，我就太暴露年龄了，你知道吧？ 这还好啊，现在大风车也还有吧？ 大风车有，对对对， 对、 但是我觉得算是一档非常青春永在的节目，对不对哈？ 牙缝哥已经给我开创了一个新的节目，叫静鱼大咖秀，我决定把它继续下去啊。 是闷山羊的说康熙来了，哎，这档节目那是非常非常经典， 对， 而且 康永跟西帝， 对，而且呢算是非常巧妙的把他们俩的名字也是融合在了一起哈。 是，大家可以继续把综艺节目的名字你觉得哪个起的比较好呢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有很多人提到了接下来的这个答案，听到这样的前奏，哎，有没有觉得稍稍有一点熟悉呢？这是来自大乔小乔的农夫渔夫，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在向往的生活当中看到何老师，哎，还有黄老师两个人再带上两个傻儿子一起过着向往的生活的时候，可能就想要过这种农夫渔夫的生活。 让你这么一解读一点都不向往好吧， 但是他们就很欢乐啊，你这样四个男人能够把这种农家的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 农家 F4 只有他们了。能够拥有一个大果园，我愿放下所有追求，做个农夫去种田。每一个早晨我耕耘在绿野田园，每一个黄昏我守望在乡间的麦田。 谁会来给我 觉得这个早晨都瞬间静谧了， 感觉到了一个田园牧歌的牧场一样哈。 这是来自大乔小乔的农夫渔夫，同样也是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的主题曲。 嗯， 每次在结尾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到哈，感觉刚刚被这个创造101，我们两个嗨起来的气氛，瞬间被这首歌曲压过去了。 对啊，这首歌曲就完全不会让我感觉有 peak 的感觉，是不是啊？ 大家现在哈，如果是刚刚开车出门，并且一直忍着没有关注早秀的各位，可以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对， 然后发送红队或者蓝队 对，加入 凉队， 凭什么我这队就凉？上来就凉队了， 来参与我们俩今天的 battle 大战哈，看看你到底要 pink 哪一位。 嗯， 那接下来呢，想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文化名片。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马上要举办第九场活动了， 嗯， 这是一次古典音乐沙龙，叫做《音乐的力量》，将在本周六6月30号和大家见面。 嗯，我们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呢举行《音乐的力量》主题音乐沙龙，主讲人呢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他将通过视听欣赏的形式为大家讲解一组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奏与表演和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使大家更深一层的去感受到潜埋在里面的音乐内涵啊！ 我们也期待在这一天可以见到你。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ng ambition， say we'll go slow， but we never do。Premonition， see me spending every night with you。To the kitchen lights, you still look like dynamite, and I wanna end up on you. Don't need a place to go, just put on the radio. You know what I wanna do.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Don't take much to start me.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Push up on my body. Now we already seen all of the parties.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Seven 和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新歌 Dance to This。 嗯， 我们两个今天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两个今天就是在 dance， 但是呢，效果是大家来评判的哈。 是， 其实刷各位的留言也是乐趣满满哈，就像各位发到了红队和蓝队到早秀一样啊，可以收到两段小视频。 嗯，当然呢，今天呢发送这两段小视频之后呢，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当中呢。回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看比如说你说到靖宇就是哇霸屏的大长腿美美哒，所以有人说你跳的不是杨超越啊，但是毕竟 没关系我腿长， 对啊 我赢了我就是这样、 啊、你心态很好啊，但你看说到我的时候呢，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夸我的人， 嗯， 说蠢萌蠢萌的 不，安是这样说的，郭可爱挥舞着招财猫一样的小拳拳，欢乐在路上哦。 然后普山 LED 呢说，哈哈，有种安西教练跳马舞的感觉，然后跳骑马舞的感觉啊， 嗯， 超喜感。郭大爷真的给你打 call 哈，而且他说给梁队点赞。刚才由于靖宇的口误，但是我觉得相由心生了啊，就是他直接说红队和梁队，我这就直接变成梁队。 今天是红队跟蓝队哈， 蓝队啊、 对，这两个队是在 battle， 那大家可以分别来支持看看，你要 pink 哪一位去出道啊？ 哎、 最后我们有出道的大礼送给大家。 是的。 那陈丽娟也问说，哎，小郭，你跳的时候没有吃饭吗？ 还好啊，然后有人说，我看到郭大爷跳着急死了，因为他怎么一直跳不起来呢？拜托你有我这个体重，你能飞起来吗？啊？ 郭大爷说，哎，可爱的郭小胖跳的不错，加油加油！你看都是给你打 call 的。 是的，是的哈，谢谢大家。当然 ，Lotus Blue 呢说上来呢，直接 diss 我一下，他说，听起来感觉看起来好像不够炸裂，差评。后来我想也是，这个炸裂不炸裂，还是要看大家怎么说。 我给你加了那么多炸裂的特效，看起来还是不够炸裂，这真的都不怪我了。 那就确实今天没有跳起来的感觉啊，看来下次还得早上快跑快跑啊。 嗯，刚刚开车出门，还有还没有关注，一直忍着没有关注早安音乐秀后花园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呢静云跟郭鹏有一场 battle 大战，赶快来选一选，你要 pink 哪一位？ 分别是红队和梁队啊，红队和蓝队啊，红队和蓝队啊。 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综艺节目现在有这么多，你觉得哪个名字起得好呢？哎，刚刚刘星跟我们说，跟着贝尔去冒险，你看多么的简单、直观、明了， 这个确实好， 而且主打贝尔的这个名字。 哎，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吐槽大会啊， 嗯， 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啊。 是，还有人提到了说这个明日之子啊，因为其实是简单明了的。说到了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那就是明天的这个未来的星星。那么《明日之子》第二季的发布会最近也是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季节目当中呢，李宇春、吴青峰和华晨宇将分别主理《盛世美颜》。 嗯， 是谁呀、啊？应该是 《盛世美颜》是， 应该是 李宇春吧？我觉得。 那《盛世独秀》， 《盛世独秀》应该是吴青峰吧？ 嗯，还有《盛世魔音》， 盛世魔谁想当？ 这肯定是华晨宇了。 谁想当《盛世魔音》啊？ 他肯定是《盛世魔音》了。 是、啊。 而杨幂呢，是担任厂牌的新推官， 嗯， 何炅来担任现场的总导演。 哎， 没错吗？是导演，不是主持人吗？ 是是是，而且现场总导演来的啊！而且呢，最最亮眼的是第一季的最强厂牌毛不易也将回归担任直播阶段的主持人。毛不易当主持人， 毛不易说话那么慢，你确保你们这节目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播得完吗？ 但是我觉得毛不易上场的话一定会有各种很有趣， 很有 羞涩感，就是 很好玩， 对，很停顿的一种感觉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最近也是好评不断，我们来听听给你给我。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哦、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哦、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歌《给你给我》。很多朋友评价哈，说毛不易这次发的新专辑除了他自己主打的那一首歌之外呢，最喜欢的就是这首《给你给我》了。 毛不易的歌声呢，什么时候只要一出来都会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抚慰的感觉，就是在任何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有一种清泉在抚慰你的心灵哈。 给你给我。那么今天早上音乐秀的主题就是 pick 你还是 pick 我， 给你还是给我。 哎，今天我们是有场 battle 大战的，那各位发送红队或者蓝队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分别收到我跟郭鹏的一段小视频。 是， 那今天要选择到底是 pick 我们两位哪一位啊？ 这个我们俩谁能出道就看你们的选择了。老夫我今天为了这段视频也算是拼了老命了哈。 但是环宇跟我们说，鲸鱼的大长腿啊，效果果然不一样。但郭大叔，你这个舞你是拉了慢速吗？ 我是拉了慢速，但是还刚才还有人质疑你说你那个大长腿是开的特效吗？ 不，自己的，真的哈， 开的特效也是你自己的好吧。 当然不相信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一周我们依然有这个观球的比赛哈，我们在下一时段的时候会跟大家集中介绍一下，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那既然选择 pink 你还是 pink 我，有人质疑说你这个是不是慢动作，那么就放一段给大家看好了，就我们两个一起跳的。 是， 大家可以发送出道两个字，这是今天的大彩蛋哦。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又可以收到一段视频了。 咱们俩这出道也太快了吧， 就是 别人经过了整整101天左右，是不是 110多天？ 110多天，对啊。 我们俩 这好像 就是 连110分钟都没有哈。 没办法，实际上我们两个就是 能力 没有忍得住说出去啊。发送出道两个字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看你到底要 pink 哪一个。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看世界杯，我要换大屏彩电。 天气太热，我要买省电空调。 没问题，来国美都帮你实现。6月29号到30号，国美年终福利日震撼来袭，全场家电5折开抢，还有空调买柜机送挂机。 啊，还在等什么？快去国美吧。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老板来电话，让马上汇笔钱。 球赛可快开始了， 没事，马上就能回来。我有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十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一楚倾城，诚信天下，线上线下同品同价。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7月国华店庆了！黄金免费换，翠钻珠宝价格减，买首饰到国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北湖渠桥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造成来广营桥到北湖渠桥进京车辆行驶缓慢，莲石东路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建议绕行石景山路。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熟悉的声音。各位好，我是被你 pink 的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两个，我们到底谁能站 C 位呢？就要看你要 pink 哪一个了。 哎，我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刚才你上来就说你是被 pink 的那一位啊？ 大家发送出道两个字哈，就是这个出门的出哈，道义的道，应该是道，就是 就是出道的出道了。 但是好多人现在又发错了，就发了刚刚到的那个出道 是吧？啊， 就是发出道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一起跳舞的这个视频了。 对，当然了，你如果想看到我们俩单独的那个不是特别炸裂的视频的话呢，可以发送红队或者是蓝队两个字儿啊。 今天依然是有一场 battle 大战，来看看你到底要 pink 哪一位。木木木说确认了，你们两个一起跳太明显了，郭大爷确实脚没有离地，速度倒是被带快了一倍。 关键刚才有人说我被地毯粘住了，这是谁？出来， 地毯粘住了。还有朋友在关注我上周天的时候带大家一起去看球的哈，海星说今天你的球衣真的很好看，德国杯客场是不是很有品味啊？ 是，但是 当然这 没有说到我的球衣。对对， 你的球衣，你的球衣不是世界杯球队的球衣好吗？ 对，我的球衣是切尔西的球衣啊。 那我就犯难了，因为上周已经穿了那么好看的球衣，那这周到底要穿什么样的球衣呢？哎，这周我们依然是有带大家去观球的比赛啊，就在这周六的时间。上一次我们是在亦庄，那这一次要造福一下西北边的朋友了，我们是定在海淀。 哎，我们这第二场活动呢是定在了海淀北京交通大学的高斜桥这一带的这个一家啤酒屋当中啊。当然呢，只要听众到场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福利来送给大家。依然是跟上周是差不多的，跟大家一起来非常 happy 的去观球啊。 所以各位呢，如果确定周六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到海淀这个场地的话，大家可以发送报名两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可能就会 pink 你了。 哎，关键的是你周六晚上的8:30之后，而且看球的时间都会有时间，然后你才发送这个事情啊，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会有点无端的浪费其他人的名额了，对不对啊？ 那关注世界杯的朋友，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清晨快报。 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 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杯的清晨快报。 好，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22点钟呢，2018年的世界杯 C 组末轮的一场比赛在卢日尼基球场来展开了角逐。法国队呢是0-0闷平丹麦队，双方呢轮换了多人出场，全场机会寥寥，双方携手出线，法国队呢是以不败的战绩夺得头名。当然就这样呢，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0-0出现了，现场7万多名的球迷是爆发出了嘘声，达到了顶点。一名没有出场的进球的比赛呢，并不能因为两队的这个出色的防守，而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想进攻，所以呢，这场球大家确实还是比较失望的哈。好，再来看一下第二场比赛啊。昨天晚上的22点呢，世界杯 C 组的两场收官之战呢也是继续同时打响，澳大利亚和秘鲁在菲什特奥林匹克球场是展开了争夺。上半场的卡里队的抽射令秘鲁队是取得领先，而下半场的开场不久，老将格雷罗也打入一球。最终呢，秘鲁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积3分，以小组第三的成绩结束了这一次世界杯的征程。而澳大利亚队呢，则是3战积1分，小组垫底，同样打道回府啊。 今天凌晨两点钟，世界杯 D 组末轮是在罗斯托夫竞技场开始的一场较量。那提前出现呢，克罗地亚队以2-1绝杀了冰岛啊，史上首次世界杯三连胜，风头劲的没有人可以匹敌。那首次获得世界杯小组头名，下半时的时候，巴德利远射中门框，并且打破了僵局。而冰岛中卫英阿松头球中没，而洛夫伦呢是首球送的一个点球，那么吉尔维西古德森是主罚将比分扳平了。打破了克罗地亚不失球的精神。中场之前呢，巴德利助攻佩里奇绝杀。 嗯，要恭喜一下我们克罗地亚队呢，最终呢是拿到了这个头名啊。当然，最引人关注的是今天凌晨两点钟，2018年世界杯的 D 组末轮的一场比赛，在圣彼得堡球场展开了角逐。阿根廷呢，在这一场真正的算是大头的大战当中，是2-1险胜了尼日利亚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梅西先拔头筹，而摩西点球扳平，罗霍在第86分钟才最终绝杀了这场比赛。阿根廷力压尼日利亚队获得了小组第二出线，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将去迎战的是法国队哈。 说实话，这一次阿根廷在世界杯当中的征程啊，真的是让阿根廷球迷心揪了又揪哈。 是， 大家都之前的时候调侃说，阿根廷出现应该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了吧？ 嗯， 因为毕竟要把冰岛先打赢，他们还要再赢， 对， 然后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但是因为有这个最好的队长梅西，所以这一次呢，阿根廷真的是出现了。 对，当时呢，大家真的觉得阿根廷呢面临的这个状况和中国队平常特别像，就是、这个、 理论上的可能性。 留给阿根廷队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们最终还真的是最终拿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胜利，同时把命运牢牢地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这次呢，算是最好的队长梅西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他在中场阶段呢喊话了，给大家喊话。罗霍呢赛后说，梅西走过来之后呢，让我们平静一下，说呢，让我们压力不要太大。我们当时有些紧张，所以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对我而言，梅西是我们的队长，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队长，能够取得这样的进球，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哈。 嗯，那除了梅西之外呢？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罗霍，也是最后阿根廷能够成功晋级的这个功臣啊，击入了最后一球。那阿根廷活过来之后呢，这个罗霍是奔跑呐喊庆祝。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在现场梅西也是跑了过来，一下子跳到了罗霍的身上，然后罗霍就背着梅西开始奔跑庆祝，情绪相当的激动。 你看人家这个当时的这个场面啊，就是背着梅西还能满场飞奔。 你下次如果有什么激动的时刻，千万不要朝我飞奔过来，我怕你压着我。 也不一定哦，因为你看你的弹跳力那么好，刚才你还能跳得起来，对不对哈？所以呢，阿根廷的这个所有的阿根廷球迷，包括阿根廷本国的人民呢，都陷入到了狂欢当中。当然，阿根廷的奥莱报表示，现在呢，他们的队员享受进球，球队可以平静一下了。但是呢，对于尼日利亚比赛承受的痛苦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我们现在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胜利大逃亡之后，阿根廷接下来要去面对的是强大的法国队，那么梅西跟他的队友们又会上演怎样的画面呢？我们现在非常期待了哈。 不论如何，我们先开心一段时间吧。阿根廷的球迷终于看到你们喜爱的球队出道了， 对， 这是出现了，不是出道了。不过各位想要看我们两个到底谁能出道呢？可以继续发送出道或者红队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Jason Derulo 的一首 Colors。We are the champions, ain't no turning back. One hand, two hands for the colors, yeah. for your colors. Colors， 这是今年2018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来自 Jason Derulo 大卤肉啊。 哎，今天早上呢，我们其实有一点把大家搞混了的这种状况在啊，因为我们其实给大家发了很多的这个自动回复，所以不知道大家到底搞成哪一个了。 嗯，所以呢，这个自动回复呢其实非常简单。现在呢，我们一共有三个自动回复了哈，那就是红队以及蓝队。发红队呢，你能够看到鲸鱼的一段逆天大长腿的美颜舞啊。如果是发这个蓝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一段非常蠢萌的一段舞。哎，我今天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炸裂了，因为刚才有人说你那段其实不炸裂。自从有这个群众的呼声以后，这炸裂这个词儿感觉就跟我无缘了哈。 但大家如果发送出道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一起跳舞的样子。 是， 我觉得吃肉的神仙真的很可爱。他说看完你们俩，我突然想起一句歌词， 叫什么？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 太过分了，关键是凌霄这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说郭鹏扶腰的那个动作呢，是配着这个旁白，应该是不成了不成了，扭到腰了啊。 谢谢各位的拼客，希望大家及时支持我们。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嗯，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欢乐你的上班路。 刚刚有朋友问说啊，自己家就在海淀附近，那离家更近了，有时间的话想去蹭一蹭，不用占用大家名额了。也有朋友说，刚刚你们俩在介绍的时候正在倒车，哎呀，没听清楚，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 嗯，什么叫蹭一蹭？这个词儿用的。 但其实我们这次是这样的，因为上次的时候离得比较远，所以是建议离亦庄比较近的朋友可以过去。 对。 那这一次是这样，我们会选择一些听众到现场去加入我们的战队来做一些互动游戏。 嗯。 那么自行前往的也会有974的特别折扣。 是因为这次这个地方呢，离市中心还是比较近的啊，在北京交通大学的这个高梁桥斜街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屋啊，所以呢听众到场的话就会有我们的这个特殊的大礼包来的，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去参与了哈。而且呢这一次跟上一次有点不同的是，这一次已经开始到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 这一场球我想应该也还是比较关键的，因为一场球之后呢就会决定谁胜谁负谁出局了，对不对？ 是我们这一场活动的时间呢是在本周六，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活动详情的话，可以发送数字一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一样是同样的形式哈，不过这次题目还有这个游戏呢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的变化。那如果大家在周六这一天有时间想要跟静瑜、郭鹏还有老白和艾克一起看球的话，可以发送报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球吧。 报名加上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发送到我们早间秀的花园当中，加上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啊。当然同时呢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出一个题目，把今天我们去抢他们100块的这个人来挑出来，好不好？ 我现在不能说抢，昨天老白在节目里吐槽说，我听说现在早上的主持人都说来我们节目里抢钱。 那是前天，因为昨天是我做的。 这让人很心凉啊。我们去参与他们的王牌盛宴之白给100块、 哎、 可以拿奖金哦。 对，今天的奖金已经累积到200元哦。 所以大家呢怎么样参与，来郭鹏抛题吧。 好了，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今天呢我们知道阿根廷呢上演了一场胜利的大逃杀，那么在阿根廷2-1战胜对手的这场球当中呢，除了第一个球是梅西进的之外，第二个进球是阿根廷的哪名队员呢？把他的名字以及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aught in 一首新歌 Ocean 来自 Martin Garrix 和 Helen、嗯、各位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哎，要不要这么正经了，各位好，我是郭鹏。 嗯，那你就为什么丧你打眼的这样我不要这么正经，我怎么跟大家打招呼？ 关键你刚才说完这首歌曲，我忽然就是提高了一个八度啊，跟大家感觉正式的回到我们的 节目中。因为我是被大家 pick 的那一位啊。 啊，真的吗？ 大家发送了那么多的红队，因为我是可以看到大家到底发了多少哈。今天怎么样来 pick 静瑜跟郭鹏呢？大家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嗯、看哪一队的支持率高一些哈。 但是我其实不服气，因为本来大家有很多人准备发蓝队的，自从你说凉队之后，就有蓝队也有凉队出现了，是吧、啊、 我帮你分流了是吗？ 对啊， 大家也可以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其实看一个视频就可以决定了，而且对比更明显一些。 对，看看出道这个视频究竟是我跳的好一些还是静瑜跳的好一些。反正我觉得我的绝学呢就是神功草上飞，基本就是不离地的感觉哈。 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在周六继续陪大家一起去看世界杯。那刚刚报名的方式方法已经告诉各位了，发送报名两个字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啊、 嗯，这次我们在海淀啊。 刚刚嗯，是有朋友说我就住在附近，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时间，到时候你可以去一下。到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告诉这个店家说你是974的听众，哎，可能还会有一个特别的折扣啊。 对， 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有很多互动的游戏想要等着大家一起玩。 嗯， 我们这次呢是在周六北京交通大学高亮桥斜街的精酿啤酒，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看球。 嗯，欢迎大家，我们也是诚邀和期待着大家的这个参与和光临，一起跟我们继续来互动或者玩了起来。上次在亦庄真是太嗨了哈。 嗯，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昨天晚上的这几场比赛啊，那最让阿根廷球迷兴奋的是呢，我们阿根廷终于出现了。 嗯， 可是呢他们又担忧的是接下来要对阵法国队啊。 反正呢人生总会有明天的这种担忧，但我觉得他们今天算是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了，先把今天的这个胜利先享受了再说哈。 之前已经两战全胜的法国队呢已经率先从 C 组出现了，但是回顾这届世界杯整体的一个特征的时候，高卢雄鸡主帅德尚最近说、嗯、哎呀，除了可能两三支球队水平稍低以外，所谓的弱队正在消失、 嗯、 因为他们正在以非常充足的体能、强硬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来对抗传统强队发起的冲击、 嗯、 他说这在我踢球的时候真的是不常见的，我踢球的时候没有这么难啊。 是，德尚这个话呢虽然说出来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能服众，因为法国队的这次的这三场真的是算是比较 踢得很好， 踢得不怎么好、啊、真的真相对来说确实场上的水平显示的是不是特别法国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我觉得德尚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弱队的体能一般来说准备得更加充分嘛，因为一般来说进攻相对可能容易一些，但是防守会更困难，但是弱队的话呢他们一开始就对防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因为防守呢要比这个进攻相对来说从战术上还是要容易一点的，我一开始就准备守着不进球，而且我自己也不踢出进攻，这件事情本身就要比你费尽心思去进攻对方要来的容易一点、啊、 所以他就说嘛，现在一支所谓的强队如果进不了球，他们就会给别人留下可以利用的空间、 嗯、 所以现在的世界杯非常艰难啊，需要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要做足准备应对各种困难、 嗯、 听到他说我踢球的世界杯没有现在这么难，我脑袋当中印出的第一句词就是师傅我坚持不住啦。 你是这么想的吗？我的想法是就是德尚虽然说的这么多这么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那么所以下一场法国对阿根廷的这场大战到底谁能够出现就非常关键了啊。 师父我坚持不住了，我心里只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听电影里帅气的超人听家仗义全走壁，师父你为何可以心如流水牵扎一切困上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 赶紧练武去， 晚上还要再月亮光，一直不练

而今年金曲奖遗憾没有能够得奖的林俊杰，昨晚通过微博上传和工作人员吃饭的视频。在视频中，工作人员围在餐桌前吃小龙虾，看着非常的美味，而林俊杰却只能坐在餐桌一角吃泡面，委屈的小表情十分可怜，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林俊杰还配文写道：“因为没得奖，所以……”微博曝光后，网友纷纷围观，称别人吃小龙虾，你吃泡面，心疼林歌手三秒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30继续早安音乐秀，9:00汽车音乐会，11:00带上音乐去旅行，12:00你的故事我的歌，13:00永恒的魅力，14:00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包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行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北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行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0:00悉尼，14:00葫芦鲁，18:00纽约，20:00里约热内卢，7:00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you're so entertaining. 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 I'm your fan、 嗯、 可能以前你喜欢一个人你会说我是你的粉丝，但现在呢这个偶像经济已经彻底的变了，我会是你的叫什么来着， 创始人， 对，全民创始人。 你老说成制作人，有那么多制作人制作得过来吗？ 不好意思啊那各位呢，今天就是我跟郭鹏的全民创始人了， 是 因为我们两个组了一个早秀101 battle 大战、嗯、大家可以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我们个人的 solo 视频啊。 是， 也有新的朋友刚刚加入到早秀的后花园当中，欢迎各位。那还不知道要发什么口令，发过来了 A 队不是 A 队啊红队或者蓝队， 还有人发各种黑队白队紫队黄队红队啊，什么什么粉队之类的，反正呢你们发各种队呢都应该找不到这段视频，只能发红队或者蓝队才能够看到我们俩的这两段 solo 哈。 对，如果确实觉得哎这两位选手都太好了很能选啊怎么办、 嗯、 那你发送出道两个字，有他们两个合体的视频你就更好 pick 一些了。 是，然后呢有人看到以后说这还用问吗，肯定要 pick 静瑜啊，但我觉得我就不太理解，就这种时候呢我觉得你应该选择那个更加怎么说呢，就 给你带来欢乐的， 对，给你带来欢乐或者是离地比较近的那个， 离地比较近你不叫离地比较近，你压根就挨着，你就没挪过 我就没挪过，我跟地一直在亲密接触啊。 曹喵喵说哎呀广播主持人颜值高才艺也高，我今天特希望遇见红灯，因为着急看视频呢、 嗯、哎，我觉得要非常的鼓励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千万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就是稍微忍住一点点、嗯、对不对啊？ 是，今天咱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综艺节目的名字，你觉得哪个起的最好、 嗯、 像我们今天还原的这一段创造101哈，创造就是这个全民创始人，101呢101个女孩，就是名字直接就反应过来了。 对， 那像银童和金也跟我们说，我觉得综艺节目当中声临其境起得非常好，很多人今天也都选了这个节目哈。 对， 既突出了节目特色又蹭了个成语的热度。 嗯， 他还说记得我们974之前有个节目是王东主持的午后大道东， 哎， 有主持人的名字还是一首经典的广东话的歌曲，一语双关，也让人感觉到了节目组的这个良苦用心。 是的，东哥的这个节目确实就是非常好，而且这个名字也确实把他自己的名字也包含进去了哈。另外呢这个王松说爸爸去哪儿啊第一季多好的亲子节目呀，郭鹏啊干嘛要怎么最后来这么一句啊， 你自己去参加一下哈。 好吧， 但爸爸去哪儿这个名字确实取得挺好，你看爸爸去哪儿啊， 嗯， 哎爸爸去哪儿了，那爸爸就带着小孩一起出现在节目里。 但是呢爸爸每次呢都说一句话，我是你的大叔， 我是你的大叔，不是你不是爸爸吗，为什么是大叔， 我是你的大叔，我是你的大叔了、啊、 嗯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哈，像蚩尤的神仙说小 S 的姐姐好饿啊、 嗯、 因为我们经常节目里当 Pink 这个蚩尤的神仙，所以呢就有人说他是不是你们找的托啊，他真的是一个已经收听了我们四年节目的老听众啊。 对，所以呢想托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来延长一下来在我们这个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的这个时间长度了哈。 嗯 啊，当然呢这个今天呢还有很多人说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我觉得总体来说呢那些比较有诗意的或者是比较洞察明晰的一些节目确实会比较有意思，比如说之前有人说到了奇葩说，对不对啊、 嗯、 就来了真的很多奇葩，然后他们一起来说话，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很吸引人的感觉哈。 是，大家可以继续把你的答案，哎你觉得综艺节目的哪个名字取得最好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哈，不少人呢把大本钟作为去英国首都伦敦旅游的必到之处，只是呢现在去看难免有点失望了，因为最近呢英国的大本钟正在接受维修，周围也开始搭起了脚手架，而且没有办法发出那个最著名的报时的响声啊！哎，怎么开始响了？ 大本钟呢在猫头鹰的这个旅游网站上是去年评出的英国热门地标排名第一名哈， 对， 今年降到第三了，排在伦敦塔跟伦敦塔桥之后了。那很多的网友说很失望啊，我们这次伦敦之行最想拍照的就是大本钟了，到了才发现在维修，被脚手架挡着，我很伤心。 所以呢现在要把这首真的大本钟来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杰伦的大本钟， 来自星座十二星座。你说我比大本钟的本要怎么比，敲着我的安静钟至少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出答应你，我这么久怎么还没叫我还你滴滴滴，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着摩生机要你说不起，只是那半开不真心，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想着你。

是一首新歌，来 Tomorrow Five Three Little Birds。 这跟他们平常的形象真的有点出入很大， 对吧？感觉到了哈。三只可爱的小鸟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大家三段可爱的小视频，那很多朋友呢继续发什么黑队蓝紫队什么之类的，我们还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吗？ 我们就是蓝队以及红队，然后呢你还可以发出道，就可以看到三段炸裂的小视频。 今天不能用炸裂来形容了，今天就是各家有喜好，我们提供多种选择给各位。这是我们的早秀101，我们有一场 battle 大战，看各位到底是要 pink 我还是要 pink 郭鹏。 对，刚才呢 Maroon 5 唱的是 Three Little Birds 嘛，对吧？我们这次呢是 Three Little Videos。 这英语还不错 啊，要送给大家了。 是， 那现在呢各位每天都抱着手机啊，特别是像刷很多的小视频网站，那我们每周三的时候呢也会固定的给大家做一些推送，可能看手机还有平板电脑阅读器的时间普及了之后，很多人就出现这种僵颈僵硬，还有肩颈僵硬还有疼痛啊，它叫平板脖的这个症状。 对， 我以前就摸摸自己觉得说哎自己揉不动，然后我就去找医生，真的帮我摁了，他说他问了我的年龄，他说小姑娘，就像你这个年龄我没有摁过你这么硬的。 但是我的真的 很夸张， 我的也超硬，就是很多人摁我的肩膀根本摁不动的感觉哈。 而且一项研究显示说女性是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 是因为呢使用平板电脑的时候呢，女性出现的这个肩颈肌肉不适的情况呢比男生多出了2倍，因为呢大概在这种调查当中70%有过这种平板脖的症状。我每次听到这个词超出戏，平板脖，感觉身上挂了块平板的感觉哈。 就是因为脖子太硬了哈。还有呢就是你可能长期在看平板电脑，所以也算是一语双关吧。因为跟男性相比呢，女性的这个肌肉力量比较弱，骨架比较小，所以打字的时候啊，这个颈部还有肩部的姿势容易变得不正常。 对，当然另外呢年轻人出现这个的情况呢会比年长者更加普遍，有过肩颈疼痛史的人更容易会出现平板脖这个问题。另外呢在使用平板的过程当中呢，出现颈肩不适的时候，只会有46%的调查对象会停下休息，也就是其他人都非常适应这个事儿了哈。 所以说啊，各位正在上班路上的上班族，如果说长时间久坐不动的话，还是要站起来一起去跑跑步的。当然呢你们如果跑步的话，最好喊上郭鹏啊，他刚刚也是非常的慌张，说完了静宇，我把小视频送出去了，这样以后别人还会相信我的早安快跑吗？ 这个这样一会儿呢，为了挽回这个尴尬的局面啊，我一会儿给大家送上一段炸裂的小笑话，所以请大家一会儿继续期待一下， 来听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少运动鞋还没有穿，有多少问题在摧残，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 起去跑步。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一首歌，你快讲你的笑话，我忍不了了已经。 对，这个我刚才说了嘛，如果大家还能继续聆听的话，就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因为刚才看到那首歌曲，不是名字叫做 Three Little Birds， 对不对？三只小鸟 的新歌。 对，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想出一个谜语啊，那就是这个打一个字，就三只小鸟在树上唱 Hip Hop。 三只小鸟在树上唱嘻哈， 对， hip-hop， 唱 Hip Hop， 打一个字 ，you， 不知道。 我跟你说，答案是桑字。 为什么呀？什么桑？ 三个小鸟，每个小鸟说哟哟哟，他们在树上。 桑树的桑，对吧？ 好冷啊，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哎、这个蓝队呢，凉队就是有这种凉笑话的这种本质了、 啊、因为今天天气很热，而且还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所以早秀最后把这段小笑话送给各位，可以让大家清凉一下。 哎，是的。 那今天早上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早秀101的 battle 大战当中，不管是 pick 我还是 pick 郭鹏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发送出道两个字来继续支持我们。 对， 而且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三段小视频，所以很多的朋友其实是刚刚关注我们哈。包括像韩星星说，哎呀，我听了好久，为什么一直没关注，就是因为不想打破由郭鹏声音我歪歪出来的形象。 韩星星是这样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下次就真的不敢露脸了。所以呢，我准备真的进行一段早安快跑之后，再跟大家来放一些小视频，可能会有一些炸裂的效果了，对不对啊？ 但也希望继续关注的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除了每天签到，那么还有好多的互动话题，包括每周三我们有短视频的互动方式， 是 希望可以跟大家成为上班路上的好朋友。 对，那在上班路上呢，一定会听着我们的节目，非常欢乐你的上班路的。今天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那昨天呢已经发布了黄色的高温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到28号，本市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到35度以上，所以请大家来注意防范了啊。 那今明两天臭氧的浓度将处在良好或者轻度污染，但周五可能会有轻度到中度污染。不过今天白天随着北风到来，大气的透明度会有所好转。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因为光照充足，在阳光的助力之下，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是未来三天当中气温最高的一天了。 太热了，反手一首凉凉送给你们吧。 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呢，这周六我们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在晚上看球，一起喝啤酒撸串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王牌盛宴依然是在征集当中。这周六我们的地点是在北京交通大学高梁桥斜街的精酿啤酒。那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也有时间，想要跟静约郭鹏还有老白艾克一起看球的话，发送你的名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报名吧。 重新说一遍，是发送报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我刚说了什么？ 发送你的名字，不需要你的名字。 对不起。 发送报名两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啊。 我的名字是静瑜。 对，我的名字是郭鹏。 今天这是什么结尾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各位， 明天见各位。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呀，好神儿，你这房间这么乱，你也不整理一下。 星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乱的是你的心啊。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您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潮手环，速速 pick。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